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播出第一集。 1999年11月23日凌晨，秋风萧瑟，戒备森严的广东省珠海市郊新刑场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随着澳门大圈帮行动组长叶成坚及他的得力马仔李新文、何景生罪恶生命的结束，一个在澳门和内地犯案15宗，其中包括杀人案2宗、抢劫案4宗、爆炸案2宗、绑架勒索案3宗、私藏枪支案3宗，这个曾经猖獗一时的黑社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终于覆灭了。为了侦破此案，英勇善战的广东刑警出动警力数千人次，足迹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上海、江苏和内蒙等数省市区，历时4个多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密切关注此案的进程，公安部副部长田七玉长期留驻珠海，亲自指导督促此案的侦破。此案被列为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专案组的 A 号大案。由于以叶成坚为首的这个黑帮团伙基地在澳门，此案的大量犯罪事实也发生在澳门，因此为了再现叶成坚澳门黑社会势力的犯罪事实及案件的侦破过程，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澳门的历史和现状。葡萄牙人对澳门从入据到占领完全是鸠占鹊巢这一成语的近代翻版。古老的中国除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了四大发明外，还是最早开辟远洋航海的国家。早在1405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奉永乐大帝之命开始七下西洋的壮举。那时候许多近代的欧洲国家还没有成型，不过作为一个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中央集权统治早已达到极致和完善的国家，对商业和经贸具有一种本能的拒绝、抗拒和恐惧。永乐大帝之所以颁旨令郑和率舰队出海远航，完全是为了昭示恩威，让万邦臣服，完全没有开拓疆域和发展经贸的实际打算，更没有掠夺别人财物的企图。这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评述的，如果说郑和下西洋为的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目的显然十分虚幻。由此也不难看出，中国的统治者历来都把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地位。永乐大帝命令郑和七下西洋寻访建文帝，就是害怕他的侄子建文帝悄悄藏在什么地方培养力量，再杀回来跟他争夺皇帝的宝座。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出海远航目的就实际和宏伟的多了。比郑和晚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哥伦布于1492年 奉西班牙国王的旨意，率舰队开辟通往东方的航线。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和掠夺黄金。对黄金的崇拜和渴望，也就是占有资本的野心和梦想，促使西方民族向东方进军，进军再进军。正是怀着寻求海上霸权、更多掠夺和占有大量黄金的目的，1249年，驱逐摩尔人才正式完成了民族统一，实现中央集权的葡萄牙，几乎是同时就开始向东方扩张，并将充满疯狂欲望的目光瞄准了在西方人心目中遍地是黄金的中国。哥伦布发现美洲五年后的1497年，葡萄牙大贵族达伽马率领四艘帆船，携带20门加农炮和由170多名奴隶组成的远征队，越过了好望角，经莫桑比克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港口。与阿拉伯人缠斗数年以后，达伽马的远征队独霸了印度洋上的贸易，打通了向东扩展的航路。1502年，达伽马再次奉葡萄牙国王唐曼鲁埃尔之命，率舰队远征东方。葡萄牙人先是在印度的克钦建立军事基地，随后以果阿为中心完成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印度的成功使葡萄牙人的野心日益膨胀。1511年4月，印普总督阿尔布奎克率18艘舰艇向中国明代朝廷的附属国马六甲发起疯狂的进攻。明王朝对此没有负起一个宗主国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放任不管，听之任之，无疑是极大的失策，并埋下了更大的祸根。自以为是世界之中心的中国统治者，并不知道攻占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其真正的目标是入侵中国。早在占领马六甲之前，1508年初，葡萄牙国王唐曼鲁埃尔就命令亲王塞格拉搜集有关中国的下列情报。你要询问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来，有多远，什么时候来马六甲及他们做买卖的地方，运载的是些什么货物，每年有多少船来，船的大小形状如何，是否在同一年返回中国，马六甲或其他国家有没有代理商或房子，他们是不是富商，是懦夫还是勇士，是否有锐利的武器或只有桶炮，穿的是什么衣服，躯干是否雄伟，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端，他们是不是一个大国，国王是不是一个，在他们中有没有摩尔人或者其他不尊奉他们的法律或信仰的人，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信仰什么，崇拜什么，遵守什么惯例，他们国家扩张到了什么地方，和谁为邻。仅从这封葡萄牙国王给亲王的信谕就足可以看出，葡萄牙人对他们心目中的黄金之国中国不仅早存觊觎之心，而且早有详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对此没有任何的防备，也就更谈不上拒敌于域外的对策。可耻的是，不少中国商人常因威力而舍弃维护国家主权之大义，不仅给葡萄牙人提供情报，而且充当葡萄牙人进攻马六甲的内应和带路者。占据马六甲，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之后，葡萄牙人按计划开始实施进入中国的图谋。1512年，他们在科钦正式拟定了入侵中国的计划，从欧韦市潜入屯门岛， 擅自埋放刻有葡萄牙国徽的石碑。到1515年初，为葡萄牙远征队服务的意大利人佩雷斯深入到中国东南沿海刺探，搜集情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是越来越详尽深入。中国的富饶令他们垂涎欲滴，而中国的强大又使他们不无顾忌。最终还是诱惑超越了顾忌。习惯于纵横海上放手掠夺的葡萄牙人没有多少耐心。1515年，葡国特使皮莱兹依据在中国只要有钱没有办不成之事的惯例，通过贿赂广东布政使、广东总督和明武宗的贴身内侍江斌，获得了明武宗的召见，并由此找到了进驻屯门岛的敲门砖。有皇帝召见的荣耀，有受贿地方官的袒护，葡萄牙人在屯门岛上的狂妄和猖獗可想而知。尤其是四年后的1519年，当西蒙率远征队抵达时，葡萄牙人在屯门岛更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他们铸市立寨，私设刑场，劫掠贩卖少男少女，拒绝向中国海关缴纳税饷，甚至活蒸幼儿而食之。种种劣迹正是广东人将葡萄牙人称为番鬼的历史由来。当马六甲的使臣及广东方面有关葡萄牙人在屯门岛所作所为的报告同时送达明武宗时，病中的明武宗雷霆震怒，病危时已指绝佛朗基，还其共识。明武宗死以后，朝廷随即处决了皮莱兹的翻译，假装阿拉伯人的汉奸亚三及太监江斌，将皮莱兹驱逐出境，并严令葡萄牙人离开屯门。招鬼容易驱鬼难，好不容易才在中国沿海找到一个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自然不甘心放弃对屯门的占据，战争在所难免。1521年，中葡间第一次战役开始于屯门，那是一场颇为艰苦的战争。虽然早在1405年郑和就开始远洋航海，但对于一个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海疆的国家而言，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的缺乏海防意识和海防观念，甚至可以说直到明代都没有正式的海军。为此，当屯门战役刚开始时，面对船坚炮利、习惯于海上纵横的葡萄牙海盗和商人，中国军队基本上总是处于劣势。不过，总能通过战争学会战争的中国人，经过数个月海上对峙与征战，在海盗副使汪洪的统帅下，临时组建的中国海军，不仅学会使用并制造出了不亚于葡萄牙人的大炮，而且巧借海风以火船阵大败葡萄牙人的蜈蚣快艇，并将葡萄牙海盗逐出了屯门。葡萄牙海盗在屯门失败后并没有放弃入侵中国的图谋，他们退到宁波的双屿岛继续为非作歹。1548年8月，由县令升迁为浙江巡抚的朱纨，奉明世宗嘉靖帝的征讨令，亲率海军攻上了双屿，并经走马溪一役，以小船队打大军舰，彻底了击溃贿赂浙江、福建某些富商和地方官后，私自占据双屿岛数十年的葡萄牙海盗商人。经过这两次大战，一路东来无往不胜的葡萄牙人开始认识到，单凭武力很难征服强大的中国，而一旦真正激怒中国人， 后果将十分的可怕。为此，他们感觉到必须改变以往的方式和策略。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了入居澳门所采用的姿态和方法。澳门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南端，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连接陆地的半岛。它原来不用澳门这个名字，由于它最早的居民来自福建厦门一带，因而半岛的北部历史上称为望厦或望厦，有遥望厦门和期盼兴旺的意思。它的南部叫濠镜，并有濠镜澳或濠镜澳、香山澳、濠江、濠海、连岛等称谓。澳的意思是指船舶停留的港湾，而濠江澳以南的海面上，右边是大小横琴岛，左边是陆环荡仔岛。四个岛屿之间的水道称作十字门，这大概就是澳门的来历。此外，也有人认为濠镜澳有南台北台两山相对如门，被视为濠镜澳的门户，所以将濠镜澳称之为澳门。据香港考古学会1972年赴澳工作队挖掘到的众多秦、汉、唐、宋、明清的文物，经考察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就有古越族的先民在澳门居住生息，以后附近的斗门、香山陆续有人迁移澳门。由于地理位置和血缘以及种族的关系，粤语一直是澳门最基本的语种，而本地澳门人的习俗和饮食特点也跟珠海、广州以及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澳门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澳门也一直处于中国政府的有效管辖。或许是以农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也可能真的是害怕商业经济的发展会威胁封建专制的统治。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皇朝都轻视商贸经济，甚至有意识地扼杀商贸经济。对商贸经济的轻视、海防意识和观念薄弱，以及缺乏开拓精神和拒绝外来文化，使得明代以前的统治者一直实施海禁。尤其是明代，对海外贸易的控制非常的严格，除有朝贡关系的官方贸易外，严禁一切私人贸易。客观地说，这无疑也是造成西方商人不满，进而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明代中叶，迫于多方面的压力，朝廷虽然不得不部分地开放海禁，但总是显得有点心不甘情不愿。1535年将广东市博提举司从广州移至澳门，一方面固然是澳门当时已成为众多外国商人私自进行贸易的主要地点，必须就近加以监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当时的澳门跟广州相比显然是个偏僻得多的小地方，让外国人在那里进行贸易不会对内地造成过大影响的考虑。如此，从1535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澳门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盛极一时，被称为黄金口岸。而澳门作为一个天然的港口，众多的外国商船来往停泊，早已引起了葡萄牙人的注意。葡萄牙特使皮莱兹在他1514年写成的《东方记》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除广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为濠镜，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皮莱兹所说的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应该是当时从广州到澳门的旅程时间。由此也可以看出，葡萄牙人1557年进入澳门，绝非一时间心血来潮，而是早就做好了相应的情报准备。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于宁波双屿大败葡萄牙海盗商人以后，葡军余部30多人逃到澳门附近的浪白澳。不知的何故，1521年曾与葡萄牙人在屯门大战的广东海军竟然不理会逃到浪白澳的葡军残部，而其实一直严令外国商人或进即去，不许拘留的地方官员，也竟然于1557年答应葡萄牙人晾晒货物暂时拘留的请求。除了中国传统的好客、宽容、大度及人性中对弱者的同情、怜悯等诸多因素以外，地方的实权人物从葡萄牙人得到了好处，因而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事实了。从皮莱兹以银子开道得到明武宗的召见起，葡萄牙人就明白了在中国只要舍得花钱，任何事情都能办成的硬道理。在双屿，葡萄牙人用黄金1000两贿赂漳州吴语水寨把总指挥佥事丁童和海盗副使姚祥凤。丁姚二人收下黄金以后，果然对他们百般的袒护包庇。到了澳门，葡萄牙人肯定也是使用了黄金这一无往不利的强大武器。而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从暂时拘留到常住不走，如今已经很难说清其中的种种缘故。有金钱的作用，但地方实权人物的包庇总得有个限度。为经贸需要，可到澳门贸易的也并非只有葡萄牙人。这除了中国高层统治者对此并不特别重视，认为葡萄牙人只不过是借助一块小小的海滩之外，葡萄牙人改变了策略、方式与姿态，无疑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狂傲的葡萄牙人向中国殖民扩张之图谋，在沿海屡遭挫折以后，到了澳门收敛了许多，不敢再像在屯门、在双屿那样猖獗和无所不为，不仅给足地方官员的面子，对中国朝廷更是处处的表现臣服，该叩头就叩头，该跪拜就跪拜。清朝初年还专门给中国皇帝上了一道谢恩表：夷人仰慕天朝豢养200余年，常保子孙共安乐利，心中感激。此外，葡萄牙人也不敢有违当时中国政府湾泊有定所、抽分有责例的苛税规定，虽然每年500两白银的地租实在是不足称道，而且最初那500两白银也只是交给当时海盗副使汪柏个人，直到1573年才正式的向中国政府缴纳。但是葡萄牙人每年都按期缴供，承认自己与居他国的身份和地位。葡萄牙人的谦卑赢得了中国人的宽容，中国人的宽容则给了葡萄牙人在澳门发展的更大自由。缴纳地租以后，葡萄牙人开始做常住久安的打算，他们大兴土木，从最初的草房茅舍搬进了坚固的西式房子，还修建了教堂。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葡萄牙人在澳门日益的扩展，并没有引起中国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或许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除了划定地界不让他们跨越之外，基本是让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南端自由的活动发展。而表面谦卑的葡萄牙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实行殖民扩张的企图。在他们占据澳门长达400余年期间，共任命了127位澳葡总督，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军人。为此，葡萄牙人虽然也跟其他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这样那样的矛盾。1840年，鸦片战争前，好几次依靠中国军队的帮助，击退觊觎澳门的荷兰和英国的来犯者。可是，当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冲突趋于激烈的时候，澳门的葡萄牙当权者，无一例外不是站在西方列强一边，或者助纣为虐，或者狼狈为奸。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肆偷运贩卖鸦片期间，澳门葡萄牙聚居处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鸦片集散地和中转站。鸦片战争期间，澳门的葡萄牙人更是给英国军队提供武器弹药和情报等多方面的帮助。随着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腐朽的满清王朝进一步的式微。这个时候，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的葡萄牙人也日益的强硬和蛮横。1843年的夏天，葡萄牙澳门总督提出不再向中国政府缴纳从1573年起已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地租银，同时悍然私自占领荡仔岛。1845年，葡萄牙女王更是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9年1月，疯狂的殖民主义者独臂将军亚马留任葡萄牙澳门总督，开始在澳门自收课税，并驱赶中国政府驻澳机构。1851年和1864年，得到英国支持的葡萄牙人分别占据荡仔岛和路环岛。1862年8月13日签订中葡和好通商草约。1887年12月1日在北京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国对澳门的管辖权从此失去了。虽然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葡萄牙殖民者对澳门的非法占领，从未在澳门的主权问题上做过让步，也从未在法律上将澳门的主权让与他国。可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人民收回澳门主权和治权的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政府多次阐明对澳门问题的立场，主张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80年代提出的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台湾历史遗留问题的宏伟设想 更是扫除了众多的障碍。1974年，葡萄牙爆发425革命，新上台的葡萄牙政府迅速调整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主动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是暂时由葡萄牙管理的一个特殊地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79年中葡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在澳门问题上达成了原则的谅解。1987年4月13日，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经过四轮谈判，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回归后的澳门将实行一国两制。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为之兴奋、激动和欣慰。为迎接澳门顺利回归，许多准备工作，如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选举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和首任特首等等，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是任何事物都难免不出现另类与不和谐音。90年代中期，澳门这座小城开始弥漫着某种恐怖的气息，抢劫、枪杀、爆炸之类的恶性案件大量增多。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犯罪分子更是在澳门刮起了一阵阵血雨腥风，治安秩序几乎失控。不仅平民百姓人人自危，而且许多澳府的公务员与执法者也成了犯罪分子的枪击对象、爆炸目标。自1997年至1998年上半年，最少有20多位澳府公职人员遭袭击，其中包括博彩监察暨协调司副司长布里路、署理助理检察长罗明素、博彩监察厅厅长马发师，以及不少赌场的稽查警员。1998年9月，黑帮分子在连胜马路先引爆了一颗炸弹，等警员和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再以传呼机遥控引爆另一颗炸弹，致使两名警员和十名记者受伤。猖獗的犯罪分子不仅袭击一年一度的澳门格林披治大赛，甚至将黑手对准执掌澳门治安大权的澳门司法警察司司长，人称司警一哥的葡萄牙人白德安。1998年5月1日清晨，白德安按每天的习惯驾车到东望洋山晨练。当他练了一阵吐纳，打了几套长拳，准备回家的时候，他宠爱的小狗不肯上车，一个劲儿地往山顶上跑。白德安只得在后面一边叫着小狗的名字，一边追赶。而正在此时，白德安的坐车突然爆炸。这种事情查起来不算特别的复杂，在澳门敢于跟司警公开叫板的人并不多，敢于谋杀他白德安的人就更少。愤怒的白德安亲自带队将澳门 14K 的老大，也可以说是澳门黑社会的老大崩压居抓捕，并试图迅速地加以审讯。黑社会的反应更为迅速，报复来得又快又猛烈。先是烧车，制造事端，几乎每天都烧。到了八月，黑社会的行动开始升级。1998年8月14日，他们派杀手骑摩托车追踪枪击澳门检察长罗明素夫妇，使他们身受重伤。8月29日，又用土制炸弹破坏价值上千万港元的澳门航道雷达站的仪器。此外，他们还威胁证人和法官，枪击狱警， 使得开审崩牙驹的日期不得不一再的拖延。葡澳当局为此专门从里斯本调来特警，也没有能够压制住黑道的嚣张气焰。据香港大周刊报道，1998年澳门发生的主要枪杀案就有如下的十多宗。3月4日，文化司公务员驾车行驶到高士德天桥时遭枪击。3月24日，博彩监察厅厅长被枪杀。3月26日，一水警驾车送女儿上学遭枪杀。3月30日，一对香港游客遭枪击，妻子受伤。4月15日，保安政务司的司机被枪杀。4月21日，一活跃于赌场的男子遭枪杀。4月26日，又一活跃于赌场的男子被击中头部身亡。6月22日，三匪徒在一鸭店与警察展开了枪战。8月13日，威震港澳东南亚一带的澳门赌王叶汉的孙子被绑架。8月14日，两杀手骑摩托车枪击助理总检察长夫妇。10月4日，四男子持冲锋枪在新口岸友谊大马路疯狂扫射。10月18日，某赌厅一小股东正准备驾车离开赌厅时被枪杀。11月22日，一狱警被杀手连轰三枪身亡。12月11日，一停车场的泊车员被误杀。12月13日，两葡籍狱警遭到狙击，一死一伤。枪声在澳门回归前响起，黑社会的猖獗令人愤怒。澳门面积 23.5 平方公里，人口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只有45万5千，但是由于它是一个以赌业为主的特殊城市，因而在治安管理上或许比香港还要复杂。1998年，澳门治安状况的恶劣，不仅影响澳门经济的发展，影响市民的生计和安全，而且给迎接澳门回归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令人对澳门回归后实施澳人治澳的前途多了一份担忧。紧邻澳门的广东警方身负特殊的责任，对此自然引起高度的重视，而澳门的治安状况甚至还惊动了中央的高层领导。199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接见已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何厚华时，就对他说，一段时期内搞好澳门的治安应该是你的主要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出澳门的治安状况在回归前恶劣到了何等的程度。为了迎接澳门顺利的回归，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及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就亲自部署澳门回归的安全保卫工作，决定以广东为主制定方案，建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全面开展迎接澳门回归的安全保卫工作。遵照中央政法委、公安部以及广东省委的指示，广东省公安厅成立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当时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兼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的陈少基亲自担任组长。当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现任厅长的梁国巨、副厅长张胜钦、朱明建为副组长。珠江三角洲地区临近澳门的广州、佛山、江门、珠海、深圳等地也设立相应的机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以期保证完成 确保澳门回归庆典绝对安全顺利进行，确保中央代表团、外国贵宾、要人绝对安全，确保驻澳部队顺利地进驻澳门，确保澳门回归期间广东省大型庆祝活动绝对安全的任务。1999年初，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派出专门工作组进驻珠海，针对澳门黑社会暴力犯罪案件多、跨境犯罪案件多的事实，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制定了打击澳门黑社会跨境犯罪的方针与策略，决定尽快地破一批大案要案，抓一批黑社会的骨干分子，重挫其锐气。为此，1999年初，在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设立专案组，由当时的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县厅长梁国巨任组长，省厅刑侦局反黑处处长刘安成，珠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军任副组长，在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组织一支刑侦技侦的精悍队伍，随时准备重拳出击。专案组成立以后，遵照陈少基厅长、梁国巨副厅长的部署，立即开展工作。首先是组织警力，对澳门周边地区进行大面积的调查摸底，在广州、佛山、江门、珠海、深圳、惠州等地进行多次的打黑行动，在扫清外围、巩固澳门治安后方的同时，有针对性的了解澳门黑社会暴力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违法事实，由此掌握了一批威胁粤澳两地治安的重点对象。以叶成坚为首的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澳门被称为东方的孟地卡罗，其实作为赌城，澳门要早于欧洲的袖珍小国莫纳哥十多年。1861年，莫纳哥国王夏尔三世采纳来自汉堡的破产赌场老板莫里斯的建议，聘请了法国著名的建筑师夏尔加尼埃设计并修建了孟特卡罗赌场。而1847年，奥普当局就在澳门颁布法令，宣布赌博合法化。奥普当局从中收税，列入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实，中国政府禁赌，从而使得澳门的赌业是分外的兴旺。奥普当局从赌博业收取的税金，最高时每年达到30多万两白银。每年30多万两白银的巨额收入，无疑是葡萄牙当局在本国禁赌却大力鼓励澳门发展赌博业的根本原因。从那时候开始，赌博业一直是澳门的经济支柱。1934年和1961年，葡萄牙里斯本政府又再次的颁布法令，支持澳门赌业的发展，宣布允许澳门的各种赌博业有专利权，并鼓励各方的势力竞争澳门的赌场业务。澳门的赌业不但公开合法，而且集东西方之大成，可以说赌在澳门是无所不包。澳门名目众多的赌博形式大致上分为三类，一是赌博娱乐业，以翻摊、摊中摊竹、骰宝、骰子比大小，还有轮盘赌、老虎机为主，还有什么幸运博彩、牌九、十二位、牛牌、鱼虾牌、扑克、麻将等等。仅是扑克就有百家乐、赌三公、21点之类。 二是发行彩票，最早有山票、铺票、白鸽票等。到了七八十年代，彩票的发行形式和种类更是名目众多。三是赛马赛狗，除了大小宾馆、酒店一律开设赌场以外，各种不同档次的赌摊、赌馆遍布澳门的大街小巷。赌博业的兴旺带动了澳门的旅游业和餐饮业。只有 23.5 平方公里、45万5千人口的澳门，有五星级酒店5家，四星级酒店10多家，如葡京大酒店、濠江酒店、新世纪酒店、京澳酒店、总统酒店、圣地亚哥酒店等等。其他的二三星级酒店和普通的旅馆饭店更是遍布澳门。澳门的餐饮业也非常的发达，西餐以葡萄牙菜系为主，法国菜和意大利菜也很有名，中餐自然是以粤菜为主，此外湘菜、川菜、鲁菜、上海本帮菜在澳门都有不少有名的餐馆。澳门赌博业的兴旺还引出了一些附属性的产业，鸭店、鸭铺就是其中的一种。赌博自然有输有赢，赢者喜上眉梢，输得想翻本没钱，只能光顾鸭铺鸭店。鸭店鸭铺近似于古老的当铺，但是比当铺灵活现代的多，它能用物品，比如说汽车、摩托车、手表、钻戒、首饰、珠宝等等做抵押换取现金，也能够出具借条领到急需的现钱。与之相配合，也就少不了依靠放债捞取高额利润的高利贷商人。经营赌场、鸭店、高利贷都离不开相应的势力做后盾。这后盾除了官方的鼓励和保护之外，不论放债还是索钱即追债，实际上都或明或暗地游荡着黑道的身影。赌无可避免地必然跟黄与黑相勾连。黑社会的产生刚开始时都带有自保的性质和反抗官方力量的需要，法治不健全、封建、闭塞、落后以及动荡复杂的社会都是滋养黑道组织的温床。黑手党源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法国的黑帮最早出现在科西嘉岛，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也是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必然。中国有组织的黑社会，除了清朝初年由运粮船帮发展起来的红帮、青帮之外，似乎还能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代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各自养着具有不同技能的上千食客，并非因为钱多、粮足、性雅，而是在那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养着一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私人部队，为自保也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依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生存的食客自然是对他们唯命是从，只知道有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而不会理会皇帝的命令和国家的法律。到了近代，行会的出现成了滋生黑道组织的又一种渠道。像美国最早的汽车司机工会就带有一定的黑社会的色彩。澳门黑社会的出现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澳门出现一批行会有很大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英国、荷兰、葡萄牙海盗商人以澳门为中转站贩卖人口、走私鸦片，内地大批劳工涌入澳门。那时候劳工们的生存条件相当的低劣，为了自保 劳工们根据不同的职业成立了上架材一行、泥水太磨堂、造船工线行、姑苏行等行会。行会之间难免利害冲突，有冲突就会有争斗，而当暴力冲突争斗到了一定的程度时，黑道力量自然而然的会滋生、渗透、蔓延。本世纪20年代，澳门已经形成了10多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组织，比如友联帮、统一会、嘉义帮、联英社、友和社、利卢会、上义堂、群英会、和义堂、黄馆等等。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亡命徒进入了澳门，动荡的社会使暴力得以蔓延。至此，以暴力作为谋生及维护秩序之手段的黑社会在澳门开始形成了初步的规模。1956年，国民党特务策动三合会在九龙搞暴乱，暴徒们砸汽车、抢商店，一时间闹得是乌烟瘴气。事后，港英当局将一些14K、盒子系、新义安的帮派犯罪分子遣送到澳门。这些帮派犯罪分子和澳门的黑道人物相勾结，使澳门的黑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